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我们夜话的上半段要说一说东京奥运会的事儿啊。现在距离7月23号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啊，不到5天的时间了。确实这几天出了很多关于东京奥运会的新闻，今天我们来一块儿盘点和分析分析。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体育评论员李哥，当然李哥老师平时经常做客我们节目来聊足球奥运会方面李老师应该也是非常的关注吧。李老师您好。 哎，康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啊，奥运会不光是我关心，我相信所有中国人在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期间，对于奥运会的消息，对于中国健儿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啊，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首先一个问题想问李哥老师啊，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这个旗手终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是由朱婷和赵帅啊俩人来搭档。应该说这两位从这个运动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名气等等的，哎，这一出来大家觉得还是跟各自所这个预想的差不太多啊。李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好的，奥运会的旗手呢，历来是一大新闻啊，因为这个旗手嘛，走在代表团的最前列啊，这个拿着国旗，所以也非常的亮眼，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中国奥运代表团这次呢，为什么选出了赵帅啊，这是男的啊，这是还有一个朱婷是女排的队员，为什么选出两个呢？啊，跟以往旗手中很多都是一个人，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奥运会啊，这个新的一项规定，就是希望在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之间寻求一个代表，寻求一个平衡啊。所以呢，这次呢，各个国家参加奥运会的旗手都是男女两名。那么旗手呢，选择的标准，刚才康乐说的非常好啊，但是不具体，我可以再来明确一下。那么旗手选择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啊。第一个呢是要高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走在最前面。是吧，如果个子很矮了的话，可能稍微的有点那个不够亮堂，是吧，大家看不清楚，是吧。所以呢，我们看看历届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我们的旗手往往都是个子很高的篮球运动员来承担的。由出自篮球运动员的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旗手，这个已经是有很多届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他第一个也是能达到，无论是来自于女排的这个朱婷，还是来自于这个这个跆拳道的赵帅啊，这个个子都非常高啊，这是满足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成绩，就像刚才康乐说的，要比较的有代表性啊，就是比较亮眼，这一点两人都符合，是吧？因为赵帅是上届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那么朱婷呢是代表中国女排上届也是拿的冠军，那两个人的名气都比较的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两个这个旗手呢，应该说就是男的帅，女的这个俊啊，这个应该说两个人的外形都非常的好啊，这个充分代表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的这个外在的形象，非常的靓丽健康啊，这个阳光向上。所以这三条标准我们看两个人的都能符合，因此呢，我们觉得这旗手出来以后，大家眼前一亮啊，觉得确实是名副其实啊，大家的满意度比较高。 是，另外还得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选拔旗手的话，因为旗手在开幕式上需要有提前的一个准备等等的，他距离他这个比赛的什么小组赛等等的不能是比较近这个赛程正好也是错开了，所以说这两个人符合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之后选出来之后，大家认为确实是名副其实。这次作为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这两个人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了，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就是各个项目接下来就将会是这个争金夺银的这个真正实力的比拼呢。李哥老师，这一次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这个金牌包括奖牌的争夺上边，您有哪些格外的期待呢？ 奥运会呢，争夺战呢，其实从1984年洛杉矶到这一届即将开始的东京奥运会，那么中国代表团呢，应该说在夺金的项目上我们都有一些大家众望所归的啊，这个著名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像乒乓球 对吧？这个是我们的国球。那么从2008年奥运会，这个到2012年伦敦，到2016年里约，我们看乒乓球的金牌都没有出中国代表团之手，都是包揽之态。那么这一次呢，仍然是如此。而且这一次我们看乒乓球是由于，举办地是在日本，所以这个日本在乒乓球项目上特意增加了一个混双的一个单项的金牌。那么现在乒乓球项目的金牌就由过去的4块变成这届的5块啊，这个数量更加增多了。这个是我们的夺金的一个绝对的拳头啊，这个被称之为梦之队的。那么以乒乓球队能够齐名的，在我心目中认为的另外一个大项，那就是跳水啊。中国的跳水也是被称之为梦之队，多年以来这个跳水基本上是横扫之态拿到奥运会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啊，中国跳水是在8块金牌中我们拿了7块啊，唯一漏掉的是男子3米板的双人这个项目啊，这个我们丢掉了。那么这一届呢，我们看出来了，我们跳水队现在在出发之前啊，领队周继红就表态，这个我们还是以拼的姿态向这8个这个项目来发起一个最强有力的冲击。我估计啊，这个8金啊，这个包揽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的大的。所以一个乒乓球啊，一个跳水，这是绝对称之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一个梦之队啊，这个这是唯一的两个项目。那么此外呢，其实中国奥运代表团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冲金的优势项目，但是它跟梦之队这两个项目是不太一样的。具体而言有这么几个，比如说像举重啊，中国举重在奥运会上这个夺金的势头也历来是非常的猛，贡献度非常的高啊，这一届呢也不例外啊。尽管是这次国际举联和奥运会在这个参赛的这个方式上较之以往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啊，过去我们看是男子可以参加6个项目，女子参加4个项目，总共有10个项目。但是从这届东京开始呢，男子女子都只能出4个项目啊，这就迫使像中国这种在举重上有优势的国家只能精挑细选啊，把自己男女最好的4个项目共8个单项来选择出来。那么这样的好处也有，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夺金项目上我们可能就更加的精益求精啊，有一些次夺金的项目冲奖牌的项目我们就不选了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跟举重类似的比如还有射击啊，射击也是我们历来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的一个大项。但是呢，上一届4年之前的里约我们有一点失望啊，这个上一届我印象中是张梦雪拿到了射击的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里约奥运会啊，打了一个开门红。但是呢，可惜的就是仅此一块啊，此后就再也没有金牌入账。这个是在历届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夺得金牌数最少的一届，所以这一次我们看中国射击队喊出了一个要打翻身仗的口号，就力争在东京啊奥运会上，不但要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开好头，夺得首金，同时呢要打破上届只有1金入账的格局。我相信这个话说的并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好像就是为空对空的，这个这是有实力作为支撑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一届中国射击队也不可能仅仅有1块金牌入账。另外还有的比如说体操啊，体操也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一个争金的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项目。上一届在里约也是啊，这个没有拿到金牌，这个也是很少见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看中国体操男队和女队应该说实力较之于上届呢都有所增强，特别是男队的实力啊有明显的增强。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体操在这届东京上啊也会有金牌入账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些小项，但是呢夺金希望也比较大，比如像蹦床啊，我们的男子蹦床和女子蹦床啊，这两个单项上我们现在的这个4名运动员的实力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啊。这个现在无论是女子蹦床还是男子蹦床，我觉得至少有1金入账呢，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你比如像田径中的一些小项目也是很有冲金实力的，你比如像我们的女子铅球巩立姣啊，今年就在出发之前半个月的时候连续在国内投出了20米31和20米39， 这两个成绩分别是今年2021年目前为止世界上的最好成绩。而对于女子铅球来说，只要出到20名以上，往往不是金牌就是银牌。所以从巩立姣赛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呢，她已经是一个无出其右的一个啊，这个孤独求败的一个选手。所以只要在东京她正常的发挥，我觉得她拿那个女子铅球这块金牌是问题不大的。再一个就是在男女25公里竞走，20公里竞走上，我们的优势也很大，特别是在女子项目上，我们三名选手啊，这个目前在去年进行的这个世界锦标赛上，我们是捧得了金银铜啊，前三名都是我们的啊，所以这块金牌呢，我们是三争一啊，这个三保险啊，所以这块金牌夺下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男子20公里竞走的优势呢，没有像女子那么大，但是呢，也具有像奖牌啊，包括像金牌发起冲击的这么一个实力啊。另外，比如像羽毛球也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的项目。尽管现在日本队这2-3-5年啊，这个东京奥运会周期它的上升势头很猛啊，特别是它的男单桃田贤斗啊，这个如日中天，实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我们这个在混双啊，羽毛球的混双、羽毛球的女单和羽毛球的女双中，这三个单项上，我们还是有希望向金牌发起冲击的。大概是这些情况了吗？看了， 嗯。是，刚才李老师跟我们盘点了一下，确实非常的详尽。当然我想说了，这个里边好像还是乒乓球，感觉这个拿金是最稳最靠谱的。当然乒乓球从历史上，这个88年汉城奥运会进入到这个奥运会的项目之后啊，中国队盘点奥运会就丢过4块啊，这88年丢了2块，这个给了韩国队，就人家本土的这丢了2块，然后92年我记得瓦尔德内尔丢给过他1块。啊，再加上这个2004年丢给柳承敏1块，所以盘点来盘点去，好像是说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夺金的效率是最高的啊。当然也得说说中国女排吧，这个团体项目当中，好像这一次大家的这个焦点就是中国女排。另外，关于中国女篮，有很多朋友有期待了啊，说这个男篮这个5人制没进的奥运会，而女篮呢，在之前的这个世界杯曾经拿过前6，而且前一段时间也被国际篮联认为是在奥运女篮当中，现在是排在第4的这样的一个位次啊，也有冲击奖牌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不知道李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集体项目的表现？ 确实像看了刚才你所谈到的啊，这个因为我刚才没有把三大球说，主要原因我是想单独列出来说一说三大球，因为在奥运会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世界顶级的一个赛事。那么在这种赛事中，往往三大球中，它其实在奥运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具有的价值跟单项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啊。尽管比如男女篮要拿到这个冠军的话，它也就是1块金牌，但是它是一个集体项目的金牌。那这个集体项目的金牌，我觉得要比单项的金牌的含金量显然要高了很多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在一个纯金牌的角度去说说三大球啊，把它单独分出来。确实这个相对于这个男子的项目的话，这次中国首先要给中国这个女运动员要这个好好的这点个赞。因为我们看那天我还在网上看了一个带有玩笑性的新闻，就是在一些集体项目上，好像大家总结了一项中国男子的集体项目大概有7项都缺席，比如像中国男足、中国男排是吧，中国男篮是吧，还有曲棍球，还有什么水球，还有什么，反正很多。很有意思，但是一看这些项目中啊，中国女运动员的集体项目都出现在东京了，所以这个现象反映出一个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在中国奥运的这个竞技平台上阴盛阳衰，女运动员啊撑起的不只是半边天，它应该是中国奥运体育的2/3的天，所以真的男运动员应该加把劲儿，应该都向我们的女运动员来学习。第二个呢，就在这个三大球中，中国女排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当家花旦啊！这个上届我们是在并不被完全看好的情况下，从东道主巴西手里抢夺了女排的这个冠军。相对于五年之前，相对于5年之前呢，今天我们中国女排的整体的实力，特别是大赛打奥运会这种比赛的经验，我们比5年之前要成熟了很多。那么这一点呢，在前天的时候我看到了前中国女排的另外一个功勋教练员 陈忠和的评点，他也是这个观点。他说，实际上五年之前在里约的时候，中国女排那个冠军夺的有一点点的惊险啊，甚至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首先比如打巴西那场比赛，我们是落后的，对吧？最后我们是放下一切包袱啊，这个把对手给拼了下来，而对方是背上了东道主的沉重的夺金的压力。但是这一届就不一样了啊，这一届中国女排我们看基本上是以上届为主要的核心班底的啊，在核心的主力阵容中就加了一个来自天津的李盈莹，21岁的一个啊左手的助攻手。那么这个人的加盟之后呢，让这个中国女排现在是既有大赛成熟的底蕴和经验，同时我们在主力阵容中又出现了一个左手的一个高点强攻啊，这样的话让中国女排实力就更为增强了。从现在的分组情况来看呢，我认为也比较的理想啊，因为我们在小组赛中是跟美国，是跟土耳其啊这些强队啊争冠的强队分在 B 组啊，这个先打 B 组，但是 B 组 AB 两组中是出4个队，总共凑一个前八强，所以我们在小组赛中，我们跟美国队不会出现就是谁输一场可能就是没法进入到淘汰赛，或者在淘汰赛中可能就直接在相遇，然后呢一战定胜负那种感觉啊，这样的话呢，确保我们两支球队可能都能够打到最后啊，这是中国女排的情况。那么中国女篮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首先吴文智的这个女篮中是由我们主教练曲立民来担纲的啊，自从他这3年以来担任主教练以来，中国女篮应该说也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啊，特别是在亚洲的层面，比如亚运会上，2018年雅加达奥运会上，中国女篮应该说还是实力非常的强大，但是来到奥运会的层面上啊，中国女篮应该说这个实力啊，这个我觉得还可能冲击奖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所以对中国女篮而言呢，我觉得要首先就是不留遗憾，把自己的水平充分发挥出来啊，这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啊，至于能打到哪儿，那自然是最好的。那么中国女足的情况相对于中国女篮呢又更差了一层啊，这个毕竟我们是取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是通过跟韩国的在今年4月的2回合的这个奥运会附加赛的这个比赛之中啊惊险胜出。然后呢我们看到赛前这个贾指导将这支球队带到了河北香河，也就是中国足球训练基地啊，又是封闭集训了大概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啊。这个现在来看呢，中国女足呢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包袱啊，这个因为我们毕竟是搭着末班车进入到了东京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的平台上我们不是算是一支很引人瞩目的强队啊，但是我们真正的实力并不是很差的。我们在这个小组中啊，奥运会女足是总共有12支球队参赛，分成3个小组，我们中国队所在的小组中，我们第一站是打巴西，第二站打赞比亚，第三站打荷兰啊，从这个小组的这个对阵次序来看呢，巴西是世界排名第7啊，荷兰排名世界第4，那么赞比亚是大概104位。那所以对于中国女足而言呢，我觉得首先就是第一站巴西的时候啊，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争取拿分啊，就是意味着不能输给对手，这个目标还是可以能做到的。那么其次第二站呢，打赞比亚一定要拿下啊，这个挣到3分。那么最后面对实力最强的今年这个蹿升速度很快的荷兰女足的时候，我们也是拼字当头啊，因为这次女足奥运会的出现呢，规则是这样的，3个小组的前2名出现，那么剩余的8强的2个名额是给到3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2个第3名。那么这个进8强的门槛我认为还不是很高。所以呢，在这个小组中，如果说中国女足按照我刚才说的能拿到4分的话，那我们铁定能出现啊。如果能拿到3分，但是呢净胜球也不错的话，甚至3分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女足首要的目标是小组出现，进入到女足的8强。8强之后，我们就要看看这个究竟对谁啊，这个很关键。如果对美国队啊，甚至包括对这个日本队东道主，这都是要想再次过关进入到4强的难度，那几乎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否则但是另外如果是对一些其他的一些实力稍强于我们但是呢并不是不能一战的球队的时候，那中国女足进4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着的啊。所以三大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啊。 当然了，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你比如说像是这个田径项目，尽管我们想要争夺奖牌比较难，我说的就是这个百米大战啊，但是大家期待度也很高，就是这个苏炳添啊，看一看能否站在有机会站在这个决赛的这个舞台当中啊，就如果我觉得能进入到决赛、啊、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了，因为百米大战嘛，全球瞩目，在奥运的赛场当中，决赛能站在决赛的跑道当中已经算是一种很大的胜利了。李老师有没有对于这个田径格外的期待啊，就是这个短跑。 短跑是田径之王啊，这个百米大战历来是这个不光是奥运会的田径比赛的一个关注高光之点，而且也是整个奥运会的一个我觉得主项之一啊，确实非常的引人注目，因为它代表的是人类的速度啊。但是谈到苏炳添呢，我认为进决赛的可能性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尽管在赛前这位老将啊，应该说表现出了还算不错的状态，但是跑出了9秒98啊，这个于他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呢，现在要看到啊，男子百米的竞争，无论是世锦赛这个层面，还是奥运会这个层面，竞争实在是太过于激烈了啊！这个苏炳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的年龄比较增长，他的能力应该说啊，这两年他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对他是最大的一个不利。9秒98的这个赛前的那个跑出的成绩固然是还可以，但是放在奥运会的这个百米的决赛平台上，他就不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啊。所以呢，我觉得他进百米决赛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当然，如果他一旦能进去的话，那一定是成为一个绝大的新闻。我们从来不指望中国百米能拿到奥运会的奖牌，因为这个太不实际了，对吧？这个就像刘翔在男子100米高栏的突破，为什么引起国人那么大的轰动啊？这个会成为一代的明星，就因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看到刘翔一旦这个退役之后，我们看中国。在奥运会的平台上，这个110米高栏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我们想再重现刘翔的那个时代那个高峰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对于百米飞人大战来说，苏炳添同样是面临这样。我们希望他那个老将能够跑好啊，这个能希望他能够不要说进到决赛，能够进到百米的飞人半决赛，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了。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和日本在男子4x100米接力的这个争夺战啊，我觉得这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呢，这个4x1的水平都是世界级的啊，非常的高啊。当然，其他那些国家，包括尤其美国、牙买加，这也都是绝对的世界最顶级的，所以要跟他们来比一比。因为相对于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呢，男子4x1啊，这种它还有一个技术上的环节，就是交接棒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上，如果说我们处理的好，而对手核心对手处理的不好的话，那光有个人的绝对能力是不管用的啊。所以呢，在男子4x1接力上，我们还有存在一战的这个希望啊。如果我们发挥超常，特别的交接棒完美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康哥， 当然了，这个盘点完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事儿，好多朋友还是想让李哥老师再跟我们说说中超。中超的奥运会期间还会这个继续的来比赛，包括国安队，有多场比赛要踢，包括了像是这个对很多强队啊，这个申花、海港的比赛啊，都是在这个奥运会的期间啊来进行。国安队上一场比赛是通过2个点球2-1战胜了河北队，赢的是稍微有点惊险，但是这场比赛呢。国安队只有一个外援在场上的情况之下呢，主教练比利奇还是很好的利用了这国内球员。李哥老师觉得，就是从上一场国安队这个表现啊，能不能给我们也前瞻一下国安队接下来几场的您认为的一个走势？另外，国安队以目前的一个班底和实力还有状态的话，能否返回到争冠的集团当中呢？ 啊，确实，在东京奥运会开始的同期呢，应该说2021年的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的后续赛制就将从这个今天啊傍晚18点开始啊。这个首先是从 A 组赛区广州那边是8支球队展开4轮的争夺战啊。18点的时候是河南对青岛，广州对重庆，20点的时候深圳对沧州啊，山东对广州城啊。然后紧接着这个后天周一的时候，就由到北京国安所在的苏州赛区的8支球队多对进行厮杀。 在这个本周的时候啊，也就是15号左右的时候，北京国安是跟河北队啊，这个打了一场第5轮中超的补赛啊。这场比赛呢，其实给我们透出了很多值得留意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包括刚才说的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北京国安的这个能不能进入到争冠组的这个信息。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信息就是中超变了啊。中超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在这场比赛之中，我们看北京国安队是出了一个单外援啊，面对的河北队是一个三外援的一个首发阵容的对抗。我觉得这个信息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是由于比埃拉受伤不能出场是吧，巴坎布正在广州隔离还没有解封，不是这样的啊。他从这场比赛开始意味着今年的中超联赛啊，将是一个以国内球员为核心的一个较量，整体的较量。在这种整体的较量过程中啊，各队的外援的数量绝对不像以往的中超那样，全部都是比如4对4啊，甚至换下来还有新的外援换上去啊，已经不是这样一种对抗的模式了。我们看，在这个2个月的这个国家队去打这个40强 A 组比赛的这个间歇期的时候，中超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特别是由于疫情造成的这个出入境的各种管控，使各队出现了一些外援上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比如说像广州队的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啊，这两个核心的外援，尤其保利尼奥已经跟广州队啊俱乐部友好的协商啊解约，然后另投他方了啊。这个的话，我们看到广州队并没有新的外援引进，而是打出了一个所谓的全豪班的这个旗号啊。他这所谓全豪班为什么我叫打上双引号呢？因为他还有6名的规划球员啊，5、6名的规划球员还在队里。其实这些就是外援，但是他现在确实身份上已经是中国国籍了，但是他整个在纯外援这块他毕竟是少了。那么苏州赛区的上海海港队也面临这方面困境，比如他这个阿瑙托维奇刚刚代表奥地利去打了欧洲杯，那么现在还没有归队，而且即便归队他也面临着起码14+721天的一个隔离期，那么这个根本几乎就赶不到这个第一阶段了啊。另外他那个澳大利亚国脚穆伊啊也是回到国家队去打比赛，那么现在也是回不来。那么这两个人一缺了以后，那么上海海港跟他前面这个4轮的表现那就根本不是一支球队了。同样北京国安现在的外援情况呢，应该说也是存在了很大的变数啊，尽管俱乐部还没有官宣，但是奥古斯托·费尔南多这两位巴西的球员现在什么时候能归队，还能不能归队，这个问号是一个比一个大，我们要做好他根本就无法再回来的准备。另外呢，比埃拉那么在第一阶段第3轮受伤之后，当时我们虽然那个伤确实还是比较重的，但是呢当时的感觉并没有想象到像经过了2个月的间歇期还居然打不了比赛的，这到不了这个地步。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在对河北的时候他居然还不能出场，那这个问题就是比较严重了。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北京国安队有2个核心，一个是奥古斯托。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傍晚到夜间仍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未来3天多降水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防范。近日降雨频繁，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避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70%。 预计明天晨练及上班时多云见阴，偏东风一二级，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冬季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咱们来说一说篮球方面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在青岛举行的这个 CBA 2021年的选秀大会啊，关注到了这个状元签也是尘埃落定，福建队用状元签是签来了来自 NCAA 的王义雄。那王义雄在之前大家可能看 CBA 关注 CBA 的朋友已经了解到了，这名球员是23岁，身高2米06，体重110公斤，是大前锋，来自于 NCAA 加州州立大学的富尔顿分校啊，他曾经参加过4年的 NCAA 的联赛，出场90场比赛，场均得到3.1分和2.3个篮板。那福建队摘得了王义雄。首先，我们邀请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王义雄花落福建队你对于王义雄未来在 CBA 的一个前景是怎么样评估的？ 先说说王义雄啊，因为我记得在之前的几次联系当中，也稍微简单提及了一下他的一个背景，因为呢，他呢，跟北京呢也很有渊源，因为他就是北京的孩子，高中的时候呢去了西班牙去打球，后来呢去了美国去打这个 NCAA， 总共打了4年，应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或者职业生涯呢，其实还是比较的平顺的。在美国打球期间呢，他也跟我说呢，他说打了4年，每一年呢都有不同的成长，尤其是第一年的时候，他呢应该说还是更多的是一个就是适应的过程，然后第二年呢逐渐的转为主力，第三年呢因为球队的一个教练的调整呢，他整个的一个位置，他整个教练对于他的要求呢也发生了改变，所以他处于一个重新适应重新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大四那年呢正好赶上疫情，他的这个训练呢跟比赛呢整个赛季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有一段时间呢是跟着体能师去进行身体的一个调整以及这个技术的一个强化。那段时间呢应该说对于王义雄的这种提升呢最为明显的方面呢是他的三分球以及一些投篮方面的一个提升。王义雄呢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一个内线球员，身高呢2米06，虽然说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的身板，他的整个的一个力量应该是非常的突出的。他适应 CBA 的对抗强度呢应该是没有问题。而王义雄呢也是有意的去增加自己的进攻手段。作为一个内线球员呢，其实他的进攻手段并不算很丰富，但是呢他也是尽量的去加强自己的投篮的能力，并且呢他的这个三分球也是在有意的去进行尝试以及努力的去提升。因为他也知道现在篮球呢对于内线球员的要求呢是越来越高，而且呢现在的这个内线的球员能够拉出来投三分应该说是他们的一个技能包当中的一个。整个王义雄呢他说呢他呢希望能够在 CBA 呢 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并且呢他觉得自己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因为他经过了四年的NCAA 的一个磨练，以及之前的在西班牙打球的一个经历，他觉得呢就是教练啊，就是传递给球员的信息他能很快的去接收到，同时呢在场上呢他能够很快的或者是很好的去执行教练的意图。我觉得这个呢对于一个新秀球员而言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你知道今年的 CBA 选秀呢有很多的大学生球员，但是呢 CUBA 跟CBA 呢应该说整个之间的要求，尤其是对于球员的要求呢是很有差别的，并且呢整个的训练的强度，整个的这个差别性还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王义雄呢在这块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生疏的感觉，或者说这个也帮助他能够尽快的去融入到 CBA。 我觉得这也是福建队用状元签选中大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王义雄呢，其实呢在之前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也说，他说他呢日后啊，因为我也问到他一个问题，我说日后如果将来啊如果有机会为北京的球队效力的时候你是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想法吗？他说作为一个北京孩子，其实为家乡球队效力呢是自己的一个心愿，但是呢现在呢他更多的这种目标呢是更集中在先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就 CBA 的职业生涯上。那来到福建队之后呢，其实目前来看呢福建队是很需要内线球员的，因为呢在之前福建队跟上海队进行的这个交易当中，他们送走了内线的核心王哲林，这也就是说现在福建队呢他们的主要内线呢就只有一个孙哲了。对于福建队而言，他们很需要内线，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这次的选秀大会之前他们去试训了一些内线球员。而王义雄在这个试训当中他所展现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强度以及对抗能力，其实呢是很突出的，而且也是给福建队在试训的过程当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之后呢，其实呢双方呢可能进行谈判当中呢福建队在选秀大会之前其实已经给王义雄的经纪团队做出了一些承诺，就是会用状元签选中大雄，所以整个的过程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的顺畅的。那王义雄在来到 CBA 之后呢，其实一方面是他自己的这种融入，刚才提到王义雄的特点呢就是他的身体强程度很高，这个内线的对抗能力比较强，所以在适应 CBA 的比赛的强度这块呢其实呢并不用太多担心。而呢内线技术刚才也提到他并不是很细腻，或者说他的进攻手段呢并不是很丰富，这个呢其实需要经过后边的去开发以及雕琢。当然说在福建队呢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个重建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确实失去了他们最为核心的球员之后整个球队的打法以及他们的目标以及规划都会发生很多的改变。所以呢王义雄呢在来到这样的球队呢应该说他的压力会小很多，并且他呢会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去磨练去展示以及去不断提升。因为在处于福建队这样的球队当中呢，其实会给你很多的这种成长犯错的空间跟时间。所以我觉得福建队选中王义雄王义雄来到福建队其实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义雄的身边还有他的好朋友欧俊炫。因为我们知道欧俊炫呢之前呢是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是被上海队选为了状元，但是呢他整个的第一年的 CBA 呢打的并不是很持久，或者说并没有打出人们预期当中的一些表现。但是呢欧俊炫呢之前他也是征战 NCAA 的，他应该是打了一到两年，而且他跟王义雄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我之前跟王义雄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他说在美国的时候他跟欧俊炫以及一些其他的还包括张镇麟 他们这些这个在美国打球的一些中国的球员，其实联系很紧密，互相呢会询问对方的情况，以及呢这个会给对方的一些这种比赛呢都会去看一看，关注一下啊，或者有些时候还会给对方一些这种建议。所以呢，我们觉得当这支福建队啊王毅雄来到之后，并且他身边还有欧俊炫之后，其实对于他整个而言，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好朋友啊再次的重聚，并且在同一支球队效力，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所以我觉得整个目前来看，王毅雄在来到福建队之后，他第一个赛季应该说会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年轻的球员，特别是第一年打 CBA 的球员，并且是一个状元秀，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也相信，或者说祝愿大雄能够在新的赛季能够有一个比较好表现，并且尽快的去这个成长。 当然关注到了这个选秀队员的年薪的问题啊，这状元的最低年薪这个标准已经有了，是最低是50万啊，榜眼最低是40万啊，探花最低是35万啊，之后呢，第七顺位以后的是这个最低就是15万了，这样是一个逐层递减的这个最低的年薪的一个标准。关注到了这一次这个 CBA 全新的球队宁波富邦，而是选择了好几位的这个队员，这个也是不同的球员就是花落各家啊。关注到像北京男篮也是包括北控都是有了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啊。其实这个年轻队员我们看到尤其是从高校刚刚踏入 CBA 的赛场当中，宋翔，你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的话你觉得这些大学生球员第一年的这样的来到 CBA 的联赛当中，他们需要做好哪些事项呢？ 我觉得如果要是细分的话，就是这些从 CUBA 上升到 CBA 的球员呢，他们第一年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或者说能够尽快的去跟上队伍的一个节奏。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CUBA 大学生球员他们整个的训练的时间训练的质量其实跟青年队上升到一队的球员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记得之前跟在前几年的状元郭凯聊天，以及之后还跟万胜伟都有过这种沟通，就是我也询问他们，我说当你们打 CBA 的时候，你们感觉到其实最差就是最欠缺的方面是什么呢？他们说可能是体能。因为呢确实他们在篮球的智商以及对于这种整个教练的这种战术的意图的布置以及执行方面，其实呢跟青年队球员相比并不差，甚至呢可能会更好。但是呢在一些训练的这种质量训练时间方面从而导致体能的方面，其实呢跟这个青年队的球员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而且呢这样的差距呢会因各个球员的身体能力不同有所还是差距还有些还很大。这个呢会造成他们在一些训练的质量上，尤其是在上升到 CBA 的训练的质量上，其实呢会有一些差距。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球队在选择大学生球员之后会让他们去先到预备队去训练或者说打比赛前一段时间。这个是有原因的，确实他们的确实就是在大学生球员他们的这种天赋或者说他们在这种篮球的 IQ 是够的，但是呢在体能在一些这种身体的能力上还是在短期内是不能够满足对于比赛的需求的。所以呢他们有些球队会希望这些大学生球员先去预备队打比赛找找感觉或者说通过预备队的一个训练找一找这种职业选手当中的一些他们训练的强度啊，以及让他们身体能够更多的去适应这样的强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需要去找准球队的位置，这个也是我觉得对于大学生球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这些球员尤其是一些这种比较好的 CBA 的 CUBA 的球员，他们在各自的大学的校队当中呢是绝对的明星他们是这些大学 球队当中的这种顶级的球员。但是呢，你们来到 CBA 之后呢，在各个球队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角色球员，或者说是替补的球员。这样的落差呢，肯定会有。你如何去调整你的这个自己的这种心理？如何让自己的特点跟球队的这种风格相匹配？或者说你自己可能会发生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可能是在大学这个球队当中的一个主要得分手，你有很多的这种进攻的开火权，甚至是球队的绝对的核心。但是当你来到 CBA 之后，你可能只是板凳当中的一员，你可能需要在一些垃圾时间或者说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时间才能出场。来到场之后，你可能更多的先要从防守做起，你的进攻的这种投篮的次数进攻的这种参与度都会降低很多。那这样的落差，这样的差距，你如何从心理上去接受、去调整，甚至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怎么样去给予教练更多的信心，让教练给你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CUBA 的球员，他们第一年，他们开启他们菜鸟赛季的第一年的时候，他们需要去转换、去调整的一方面的这种因素。那我觉得最后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真正的意义上需要从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真正的来完成一个从大学球员怎么样一个职业球员的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呢，可能并不仅仅是一年的时间能够完成，可能需要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去完成。这个看各个球员的接受能力、适应程度，因人而异。但是呢，一个大学生球员转变到一个职业球员，确实有很多的方面的变化不同。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从心理、从身体上都要有很足够的困难的准备。我觉得这些大学生球员他们步伐当中有很多有天赋的球员，有很高篮球智商的球员，但是职业的赛场确实并不仅仅是天赋就能够去胜任的，或者说去能够去立足的。他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改变、更多的确定他们职业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对于篮球有很多的热爱，有很多的梦想，但是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跟你之前环境有很大变化的时候，你如何做出改变，如何做出调整，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些大学生球员他们需要转变需要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吧。 当然上个赛季的这个辽宁队的球员张振林从美国那边大学这个杜兰大学回来之后，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且是也是进入到了国家队，感觉很多这个高光的表现，大家也会有对比，说这个王玉雄，也有很高的期待，有没有可能这第一赛季就会打出这个像张振林那样的一些非常好的表现呢？宋翔，你认为呢？ 我觉得可能不会，因为什么呢？张振林在他在美国 NCAA 打比赛的时候，其实他的整个的天赋，他的这种特点就都已经很明显，都已经很鲜明了。尤其是他进攻端的这种表现，以及他身体的能力，给人这种印象非常深刻。但是王一雄呢，他更多的呢是一个身体很强壮、对抗能力很强的一个球员，但是他的篮下技术以及进攻的手段的丰富性，其实呢都不是很强。这个呢可能会限制他在整个的 CBA 的这种得分的表现。我们看张振林，其实他的很多时候他的人气、他的这种表现，更多的是建立在他的身体的天赋的基础之上的。我觉得王玉雄在这方面呢可能并不是并不如张振林。但是呢王玉雄呢他是一个很勤勉的一个球员，而且他是一个对于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球员。他对于自己的自律的程度对于自己的训练的一个管理投入程度其实都是非同一般的。所以我会感觉到第一年虽然王玉雄他的 所在联盟当中他所掀起的关注以及他的表现可能不及这个赛季的张镇麟，但是因为他处于福建队的一个这样的情况的一个球队，刚才提到球队的目标对于成绩的要求并不会很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会给王玉雄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去让他成长，去让他犯错，这个对于他的成长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第一年的王玉雄表现至少不会很差我觉得是这样。 另外咱们也聊一聊这两天传出来的一个所谓 CBA 十五家俱乐部发布联合声明的这件事儿啊，这个声明据说是十五家俱乐部希望新赛季能够实施主客场加全华班的这个赛制。我看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大多数是从经济方面的这个考量，认为恢复主客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一种赛制的决断。想让宋翔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件事儿啊。 我们会感觉到其实联盟当中的大多数球队更多的球队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尤其是在新的赛季是恢复主客场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诉求。因为我平时呢在之前也跟一些球队的管理层去沟通，他们也说就是因为过去的两个赛季都是赛会制的比赛，尤其是上个赛季之后确实对于他们的这种经济的影响，尤其球队的支出会很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因为你赛会制的比赛你没有主客场的话，整个的门票的收入以及各方面的曝光各个方面包括联盟的分红赞助商的这种整个的投入以及他们的一些变化都会发生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给各个球队的经济的压力会很重。所以呢他们的最强烈的诉求是恢复主客场。那你恢复主客场之后呢球队呢至少能够在主场能够逐步的允许一些观众入场，并且呢有很多的这种活动以及各个方面的周边都会让之前的情况发生很多改变。这个呢是球队的一个基本的或者说一个非常强烈的诉求。那另外一个强烈的诉求呢就是说他们希望全华班。为什么全华班呢？全华班呢就是没有外援，外援这块呢确实是各个球队在每个赛季的一个投入的一个重头戏。那你如果少了外援之后对于整个的球队他们的整个经济的一个运营或者整个的一个负担会少很多。所以这两块呢其实都是多数球队的一个强烈的诉求。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也有一些声音新的赛季也有可能会是赛会制的比赛，也有可能会有外援。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者说在这样的新的情况之下这十五家俱乐部呢他们这个联合推出了一个这种声明。通过这样的声明的方式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强烈的一些诉求。同时呢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更加表明自己的坚定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俱乐部的一个这种想法。我觉得呢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呢新赛季到底是怎么执行，具体是赛会制还是说主客场制，现在呢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因为呢马上要奥运会了，整个的重心整个的一些关注点都集中在奥运会的比赛以及各方面相关的事情之上，所以这个事情呢要等到奥运会之后才能去定夺。这个呢其实呢也是比之前的计划有所改变。当时我听一些俱乐部的管理层透露呢，其实他们得知呢会当时的说法是会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就有一个定论，就是新的赛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赛制。但是呢现在呢要拖到奥运会之后去进行，这个呢其实也是让他们有些为难。因为无论是全华班还是有外援，你都要做提前的准备进行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这种事情。但是呢现在呢要等到奥运会之后才能够去具体的执行。但是呢我们也是看到确实因为中国篮球它确实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各个球队尤其是在我们职业化进程当中 如果你仅仅的是一个这个生存的状况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球队呢，有的球队确实会很艰难，当然说部分的少数的球队他们仍然还很坚挺，但是尤其是这一两年当中，很多的球队他们的亏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们也是被迫或者说无奈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在很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是要看新的赛季到底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赛制去进行，因为呢这个事情呢会牵扯到很多的方面，并不仅仅是 CBA， 可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方面，所以可能也有说更多的变化。 另外还有点时间，宋翔再给我们简单说说今天结束的这个 NBA 的天王山之战啊，最终雄鹿123-119击败了太阳，现在雄鹿是3-2，总比分领先于太阳队啊，这雄鹿队真的是后反劲儿啊。那宋翔觉得太阳还有戏吗？ 我们会觉得其实之前我记得当时连线的时候也说这个。太阳队其实在天王山这场对决当中保罗的发挥可能会有反弹，但是呢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依旧没有看到圣保罗，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人们预期当中保罗强势反弹的样子。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我现在可以还原一下。现场的记者问布克说，这场比赛确实是一场非常艰难的失利，你对保罗的表现感到失望吗？当时布克呢有些无从不知如何回答，他就说下一个问题。对对，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你能够反映出来大家在这场比赛之前对于保罗的期待，但同时这场比赛保罗的表现还是依旧很平庸，依旧很低迷。我觉得这个跟雄鹿队他们用更多的霍勒迪去防守保罗，去限制保罗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一看到其实雄鹿队在这个赛季他们组建自己球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他们有自己的三巨头，除了字母哥之外，米德尔顿霍勒迪的发挥同样的关键。而这场比赛尤其是这场天王山的对决，字母哥依旧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他为球队赢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包括米德尔顿，包括霍勒迪的发挥，第二节米德尔顿的这种强势发挥，最后一节霍勒迪跟米德尔顿联手为字母哥提供了很多的支援跟火力，从而保住了这场胜利。我觉得这两个巨头米德尔顿跟霍勒迪他们的这种作用真的不可低估，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其实有些人很不解，为什么雄鹿队会给米德尔顿提供了一个文长约，一份非常这种好的合同续约合同，为什么在这个赛季的时候他们签下了这个交易得到了这个霍勒迪他们这个组合他们会成功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赛季，至少到目前来看，我觉得整个的雄鹿的管理层他们的慧眼识珠，他们对于球队的这个打造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自己的这种预判力，并且这种预判力是非常准确非常的具有这种针对性的。霍勒迪他的这种防守，他的整个的这种能力，尤其是他在这种攻坚的能力防守能力，我觉得要远超过之前的布雷德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雄鹿的阵容，他们的这种完整性以及这个整个的巨头之间的他们的发挥要好于太阳队。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改变一些就是之前的一些判断，就是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老将保罗会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的反弹，但是已经是三场低迷，仍然保罗还是没有特别好表现，而最后下一场比赛是不是他这个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呢？我们还真的不得而知。但是他是不是能够反弹呢？我们现在也不好判断。所以下场比赛其实真的很难。但是历史的一些规律，我们也看到，当有球队 啊，在连扳三场之后，或者说拿到这个总冠军的赛点之后，他们最终啊获胜或者捧杯的概率有多少呢？有超过70%的概率。历史是站在了雄鹿的这边，而目光所及，或者说目光所测的话，其实雄鹿队，密尔沃基人更有可能在时隔将近50年之后，他们再次啊捧杯。 好，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下半段给您聊了关于 CBA 选秀，关于NBA 总决赛的事儿。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我是康乐，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